唱，不再唱，长夜漫漫，孤绝小巷，快乐寻找。

带你，方真正没过过，从没有可给你什么。愿你准许这歌代表我说多谢，和准你身边永是我，共闯共行，跨出许多阻拦。你用时光教我知道，爱是可以越来越深。 留意